想想退下。千朝万归，满南墙来。 去。吃一贫富不要害怕，这是我手下之人，有何言与你说之，慢慢讲来。